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 是的，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日本的大朋友宫本忠夫为我们创作的，是由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耕林童书馆连环画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我和妈妈。毛茸茸的小熊宝宝和毛茸茸的熊妈妈一起走在路上，熊妈妈走在前面，扛了一根长长的木棍，上面有个水桶。熊宝宝走在后面，他看着木棍上落的蜻蜓。熊宝宝问 妈妈，你爱我吗？ 熊妈妈说当然爱了。他们一起来到河边，妈妈开始抓鱼。熊宝宝抓了条小鱼，妈妈捉了条大鱼。熊宝宝拎着小鱼问 妈妈，你为什么爱我？ 妈妈抱着那条扑棱扑棱的大鱼说因为你的小手那么小，却努力地帮妈妈抓鱼呀。他们抓到了好几条鱼，三条大的当然是熊妈妈抓的，一条小的是熊宝宝抓的。用绳子挂在长长的木棍上，熊妈妈扛起来，现在往回走。熊宝宝在后面忍不住抓着木棍去啃那条最大的鱼。他一边啃一边问， 那么妈妈爱我是爱我的小手了？ 妈妈开心地走在前面，他舒服地闭上了眼睛。是呀，你的小手、小脚丫、小鼻头、小嘴巴，妈妈全都爱。这时候，妈妈突然感觉到木棍好像变轻了，她停下来，转过头，哇，发现最大的一条鱼已经被熊宝宝吃光了。长长的鱼骨头掉在熊宝宝的小嘴里面。熊宝宝的眼睛瞪着妈妈的眼睛。熊宝宝不好意思地说， 那么妈妈爱的小嘴巴要是把鱼吃掉了，妈妈也不生气吗？ 妈妈说，哎呀，把大家一起吃的鱼给吃掉了，那可是一个坏孩子。下面，妈妈带熊宝宝去采蜂蜜。妈妈钻进树洞里，熊宝宝在后面抱着桶。妈妈把一大块一大块的蜂巢蜂蜜拿出来放在桶里面。熊宝宝保护着桶里的蜂蜜，用树枝不停地赶走蜜蜂。他一边赶一边问妈妈， 妈妈总是说我是一个坏孩子，我真的是一个坏孩子吗？ 妈妈忙着在树洞里找蜂蜜，她一边找一边说，才不是呢，你是帮妈妈采蜂蜜的好孩子。小熊抱着那桶甜甜香香的蜂蜜，实在是太香了，它忍不住舔了一口又舔了一口。 那么 好孩子的嘴巴要是舔了一点蜂蜜，我还是不是好孩子呢？ 妈妈转过头，看到小熊还在舔那块蜂蜜。他手里拿着刚刚弄出来的一大块蜂蜜，瞪圆了眼睛，对小熊说： 哎呀，把大家一起吃的蜂蜜给舔掉了，那可是一个坏孩子。 蜂蜜已经都装好了，熊妈妈又把木桶挂到棍子上， 上面还有三条鱼和一条鱼骨头。 熊妈妈扛着棍子走在前面，熊宝宝走在后面，舔手指头上的蜂蜜。 我想当一个好孩子，那我就是一个好孩子。我想要当一个坏孩子，那我就是一个坏孩子。 熊妈妈说， 那样的话就不是妈妈的孩子了，妈妈生的可是一个好孩子。 熊宝宝跑上前去抓住放蜂蜜的桶，让妈妈停下来。 那生我的时候，妈妈你问我是不是一个好孩子了吗？ 这个嘛， 熊妈妈的眼珠转了转，然后她扭过头，把鼻子凑到熊宝宝的鼻子前面问了。 妈妈问你，你是一个好孩子吗？ 你说我是一个好孩子。 怎么，你忘记了？ 熊宝宝的鼻子简直就要碰到妈妈的鼻子了，他瞪大了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 熊妈妈继续说，夏天的时候妈妈问你，你是一个好孩子吗？快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去捉鱼吧。当时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妈妈就已经在河里捉鱼了。于是你说， 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现在正在练习游泳呢，所以请再等一等。 于是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待了一段时间。等到秋天，妈妈问你，你是一个好孩子吗？快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去摘柿子吃吧。 那时候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妈妈带着你爬上高高的柿子树，摘了红红的柿子吃呢。 于是你说， 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现在肚子很饱，所以请再等一等。 等到冬天，妈妈问你，你是一个好孩子吗？快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吃妈妈的奶吧。于是你砰的一下子就生出来了，吃了好多奶，和妈妈一起睡得又香又甜。 熊宝宝就这样听着熊妈妈讲，他好像看到了在他们的小木屋里，他和妈妈躺在床上，爸爸正在生旺炉子里的火。 熊妈妈继续往下讲，到了春天，妈妈对你说，早上好，你就说了声早上好，就睁开了眼睛。啊，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妈妈最爱你了。 妈妈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熊宝宝也是。妈妈扛上那根棍子继续往前走，棍子上有一桶蜂蜜，三条鱼和一条鱼骨头。棍子很沉呐。熊宝宝走在后面，他帮妈妈抬着棍子的另外一头。走着走着，熊宝宝对妈妈说， 我也最爱妈妈了。 哈哈，为什么？ 因为妈妈身上的味道跟蜂蜜一样香。 哎，妈妈感觉到罐子好像又变重了。 熊宝宝又忍不住跑去舔桶里的蜂蜜，把棍子都拉弯了。 不过熊妈妈并没有生气，她停下来转过身，也从蜂蜜上用手指头轻轻地抠下一小块，伸出舌头舔啊舔啊。她幸福地说，啊，你呀真是一个坏孩子呀。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小熊宝宝的故事。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日本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的名字是宫本忠夫，是由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耕林童书馆连环画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我和爸爸。小熊宝宝和熊爸爸在河边钓鱼，他们每人拿根鱼竿坐在河边，一只蜻蜓落在小熊的钓竿上。小熊问爸爸， 生我的不是妈妈吗？为什么爸爸是我的爸爸呢？ 熊爸爸看看小熊说， 那是因为爸爸和你的脸长得一模一样啊。 小熊看看爸爸， 那要是有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爸爸还能认出我是爸爸的孩子吗？ 当然能了。 熊爸爸靠近小熊，使劲瞪着眼睛。 只要这样使劲地盯着你的眼睛看，就能认出来了。从你的眼睛里，爸爸能看到当你还是一个小婴儿的时候为你洗澡的爸爸。你也使劲地盯着爸爸的眼睛看，肯定能看到那时候的你。 小熊使劲地看了，他说，看不到呀。 爸爸又把脸贴近小熊，鼻尖对着鼻尖。 爸爸就能看得到，只要这样，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使劲地盯着你的眼睛看，这样就能看到你摇摇晃晃刚会走路的时候。你去林子里采蜂蜜，把蜂窝给捅了，哎呀，蜜蜂在后面追，爸爸抱着你拼命地逃啊逃啊，然后一头扎进了小河里。我们总算是逃过了蜜蜂，可是爸爸喝了一肚子的水昏了过去。啊，从你的眼睛里爸爸看到自己的脸了。你也好好看看爸爸的眼睛，瞧，看到你那张吓傻的脸了吗？ 小熊仔细地看，仔细地看。 看到了。 哦，是吗？ 看到了一个大烤饼，那天妈妈给我做了一个加了好多蜂蜜的大烤饼。 熊爸爸愣住了。 有这事儿？那个烤饼是挺好吃的。 熊爸爸把小熊一把抱了起来，然后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 其实你看到了，对吧？瞧，爸爸眼睛里是不是有闪闪发亮的东西？嘿，你的眼睛里也闪闪发亮呢。 小熊坐在爸爸的手心里，开心极了。 对。 爸爸紧紧地抱着小熊，他想起了以前的事情。 那是去年刮暴风雨的那天，狂风把屋顶给吹跑了。那天夜里，你还有妈妈和爸爸在屋子里一起看天上的星星。 真的，爸爸的眼睛里面真的有星星，我也看到了，可是我忘记了。 忘记了不怪你，以后可不要忘记了，要用心看呢。 哇，瞧，鱼上钩了。 小熊的鱼竿猛地往下拽，小熊使劲地拉起线来。 喂，爸爸，一条大鱼。 熊爸爸的鱼钩也轻微地晃动着，他也拉起了线。 我钓到了一条小鱼。 熊爸爸转过头问熊宝宝， 嘿，看到了吗？ 喂，爸爸，我看到了，今天发生的事都会映在我的眼睛里。爸爸，我的事你也要用心看呢。 熊爸爸和熊宝宝的眼睛都亮晶晶的，他们从河边站起来，带上刚钓到的一条大鱼一条小鱼，一起回家去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暑假里，呱呱在家里边写完了作业，就看一个谍战剧，突然他转过身向爸爸提出了一个问题。 爸爸，什么是电报？我没见过电报。 爸爸告诉他，这个呀，就是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一般就十几个字儿吧，然后去这个邮局，让工作人员通过无线电传给对方，这个就是电报。呱呱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地说， 哦，知道了，就是让邮局代发一个短信嘛。 暑假里边，五岁的呱呱想给他幼儿园的小朋友团团写一封信，他就去向爸爸要纸和笔。爸爸说，哎呦，这个你会写字儿吗？你不会写字儿怎么给人家写信呢？爸爸很奇怪地问呱呱。呱呱一听很不服气，他理直气壮地对爸爸说， 那怕什么，反正团团也不识字啊。 最近一段时间，呱呱发现爸爸天天刮胡子这个情况。今天早晨，他好奇地向爸爸提出了一个问题。 爸爸，你的胡子怎么每天都刮呢？ 爸爸回答说，这个胡子啊，它和韭菜一样，一天不刮就会长出来。呱呱听了之后，很认真地对爸爸说， 把胡子的根挖出来不就得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布朗幼儿园金泰园的张子恒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月亮婆婆的生日会。 月亮婆婆的生日会，爱热闹的朋友们都来了，忽闪忽闪忽闪，星星宝宝拎着小灯笼来了，忽悠忽悠忽悠，云儿姐姐穿着白纱裙来了，嗡嗡嗡嗡嗡嗡，小蜜蜂跳着圆圈舞来了，喳喳喳喳喳喳，小黄莺唱着歌来了，噗噗噗噗噗噗，小胖熊手里捧着香香的桂花糕，圆圆的大月饼也来了，小松鼠手里捧着